喂，政治好丑恶噶。诶，你唔理政治，政治唔会唔理你嘅。政治好深噶，我哋唔识噶。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，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，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。 政治食得嘅咩？ 系啊，真系食得噶。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？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？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，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，拨开云雾，认清事实，宏观视野，本土角度，言论仲有大辣、中辣、小辣。 嗱，呢个啱听啦。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，有 A 餐、B 餐、C 餐，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， 政治咖喱飯。 今晚找到夫子上嚟，九年第一集咧揾到夫子上嚟非常之榮幸嘅。 大家傾下偈。 主題係乜嘢咧？ 我都係一家之言。 阿健仔，叫習以為常。咁即係話諗標題咧，諗到啊～頭髮都甩曬啊！講咩咧？習以為常咁啦。阿夫子，你見到呢張 graphic 啊，呢張圖，你有咩想像咧？嚇， 冇啊，咪習以為常咯，就咁簡單咯。我唔會覺得啊，喂，習近平好威啊，好靜啊，佢嘅嘢變成常態啊，嚇咁咪總之佢有佢啊，佢有佢繼續可以稱王。咁我有我哋香港老百姓啊，國內老百姓自己有自己嘅生活，係嘛？咁就係咁簡單嘅啫喎， 阿夫子，歷史上咧唔止出現一次，有咁上下權勢嘅人咧，就想做皇帝， 有佢咯。 所以皇帝咧，一般嚟講咧就終生制嘅嚇，太上皇咧就唔係常態嚟嘅，不過有時都被逼做太上皇。 即係我所指係有佢咯，就係話佢有佢自己本身嗰個嘅意願， 係， 但係到時做唔做到咧，或者真係啊，佢係咪一帆風順咧？我睇中國大歷史啊，我覺得大家咧好多時候咧就係容易亦都好自然，係睇眼前呢一個形勢。我完全唔會否定眼前任何一步都相當困難。因為你好多時候歷史有高有低，而家好可能嘅政治不斷走向低谷，呢個係現實嚟嘅。咁我只不過係話咧，我睇到呢一個現象嘅時候，我唔會睇成一個句號咁解啫嘛。我會睇成一個逗號。咁如果去到谷底浪底，我咪努力想辦法由浪底去翻浪尖咯。 哇！咁你都 各人有各人咩㗎？習近平佢可以繼續壓㗎，但係我又覺得佢係未必完全壓得掂㗎。 阿夫子，你都好誒，依個叫將來進行式喎。 我唔係，即係我咁耐，我都話我睇中國咁耐，我亦都參與過有開放改革嗰段期間，中國一啲重大嘅事情，我都有經歷過。 實務嘅採訪， 我覺得我將40年前我睇嘅中國同今時今日我睇中國咧，我覺得變化好大喎，尤其是民間嘅變化。大家我成日覺得即係。只係睇共產黨一成不變，尤其是政治嗰方面嘅，咁就會覺得即係好鬼勞氣啫，係嘛？但我又睇到好多民間嘅變化喎。 譬如咧， 咁我都話啦，民間而家個經濟結構變化，我唔靠你大鍋飯食飯，我個口就響啦。你見大陸幾多人係鬧政府嘅而家嚇？你唔係去到一個媒介公開嗰種，全國啊都鬧緊政府啦，而家。咁意識形態邊個仲會信共產黨啊？而家係嘛？ 咁開會嗰陣一定講擁護嘅。 嗰啲你係官嚟噶嘛？你係權貴嚟噶嘛？咁嗰啲一定係要咁講噶，係嘛？咁我都話啦，平民老百姓都唔係要推翻共產黨啊！而家就係國內有一句説話啊嘛，佢話我哋支持中國共產黨做咩啊？繼續領導全國人民做咩啊？走資本主義的道路。 系 咁噶嘛， 即系恭喜发财，日日恭喜发财。 咁大家睇得透啲，自己咪唔会啰啰挛咯，就咁简单啫嘛，系嘛？ 我哋揾咗个标题叫习以为常啊。咁其实咧就有少少灵感嘅。边灵感边度嚟咧？我最近睇嗰本书就叫做咧《饥饿与盛世》，就乾隆时代嘅得与失。嗱呢本书咧，大家都可以去揾到嘅吓。OK， 咁啊呢本书里边有一段咧几吸引我嘅。咁啊。在呢度咁講啊，咁啊作者咧叫做張宏傑，咁佢曾經寫嗰本書咧，唔止一本㗎，多產作家嚟嘅，叫做咧《明朝的七張面孔》。 係， 咁啊，即係其實咧就即係嗰本書就好反共嘅，啊，中共官方嘅即係 佢認為咧係仲有空間可以批評嘅歷史觀咧，佢係就不佢就擦邊球啦。 總之國內咧，大家要沙裏淘金， 係 沙裏淘金咧，就係你唔好以為一言堂。我成日就好多時候咧，就發覺到呢啲沙裏淘金裏邊咧係好有味道嘅。 係 關鍵你睇下嗒唔嗒到出嚟咁解啫嘛。 啊，譬如咧，阿張宏傑咧喺嗰本《明朝的七張面孔》裏邊咧，佢就唔夠膽，我估啊，唔夠膽鬧李自成。李自成係流寇啊嘛，中共仍然肯定嘅人物，喺北京做一個銅像嘅，咁啊鬧李自成隔離嗰件叫張獻忠，啊，哇數臭佢咧賤到不得了嘅，啊 ，anyway 有機會呢本書你都可以喎揾到，寫得相當之好嘅，咁啊嗱，我讀一段俾你聽啊，呢本《饑餓與盛世》啊，乾隆時代的得與失，咁佢話咧中國式嘅皇權咧一言以蔽之咧就係剝削天下嘅權力。他的自私性決定了中日處於被海儒和窺視之中，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，個個都這樣想、嗯、所有有能力的人沒有一個不對這個權力垂涎不已、 嗯、 因此皇權的權力的性質天生就是高壓的、排他的、敵視一切異己的力量，他必須建立了在一個嚴格的等級的秩序之上。 這是不是批准習近平啊？一樣的，他是以古喻今的嘛。 或者乾隆，喂，挺好啊，盛世啊嘛，最近一個，喂，最後一個盛世，英文叫做 last one 啫。 我經常覺得大家看這些東西，雖然你好像說很高壓，什麼都說不到，但是其實是一個會心的溝通的，在中國。所以會心的溝通暫時是未講出來未爆出來，但是大家心裏面已經有一個共通，這個就是看看什麼時候去到臨界點，大家都說哇，現在這樣說臨界點什麼時候到啊，我不知道，但是記住一件事，大家不妨觀察中國的經濟和民生的情況，因為中國很多時候的危機是由經濟危機轉化成為政治危機的。不要講以前啦，以前歷次都是哦民不聊生啊，於是咧又有官逼民反啊，於是就係、是、啊起義啦，推翻王朝。呢、這個以前封建王朝嘅，以即係共產黨執政以嚟，咁、 嗯、 如果再數啊，因為經濟危機而轉化成為政治危機嘅，我即刻就可以諗到啊。 啊，邊件事咧？嗱， 大躍進， 嗯， 喂，嗰陣時差啲毛澤東要落台嘅喎。只不過毛澤東咧，佢真係用佢個強權，哇！喺廬山會議本來係反左變咗反右，即使彭德懷即刻變咗差唔多係即係罪臣咁樣，係嘛？咁嗰次咧就係因為佢個封建王朝嗰、那個即係反撲嘅力量好大，咁但係係危機嚟喎。只不過嗰次嘅危機俾毛澤東咧就是、鎮服咗咁解啫喎嚇。 毛澤東當年咧。嗯，直到佢死嘅一日咧，佢嘅威信係存在嘅。啊，依個係佢嘅 credit。 嗱，所以我就話咧，即係 不過佢就濫用咗啦。 即係咧，我成日講咧，即係話大家你話覺得冇乜希望，就係、是、大家睇唔到個臨界點幾時嚟。 嗯， 我都話啦，中國三千幾年臨界點唔係好經常出現嘅啫。 嗯， 臨界點係會好高壓，壓壓到咧，即係大家覺得即係一定係必須要爆出嚟啦。呢個係中國人嘅特性，咁呢個咧民族性，大家要唔要改？呢個大家另外一個討論。好啦，近十年廿年啦，又另外有一次係1988年。1988年，大家記唔記得鄧小平當時係講廠物價關啊？佢以為自己好掂、透過個權力啦，可以連經濟規律都可以扭轉。結果咧，咪趙紫陽奉命去廠物價關。闖到當時我在北京啊，哇！嗰啲通貨膨脹好似坐過山車咁嚇，10%+嘅通貨膨脹喎，買鹽啊係一買50擔鹽嘅喎， 哇！ 點食啊？食成世都食唔到啦，但係啲人驚啦，係啦。嗱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就係因為個民不聊生，咁跟住咧李鵬就趁呢個機會咧就搶奪咗趙紫陽嘅經濟決策權啦。嗱咁所以大家你去睇就經濟的危機咧，會轉化成為政治危機，只不過係話執政者嗰個強權可唔可以鎮服？咁你話啊，幾次都俾佢鎮服咗啦咁樣。咁但係你再喺呢啲咁樣嘅浪潮裏邊，大家有冇發覺 其實中間嗰個所謂 interval 啊，即係點講咧？中文即係話嗰個週期啊，或者即係嗰個頻率啊，落差係越嚟越接近嘅喎，係嘛？嗱，咁所以我唔知道以後係點樣 啊，仲有最近一次， 呢個 係 值得觀察嘅。 兩三年前咧，而家講咗兩年半之前咧，就暴力救市，唔係又係違反咗經濟規律咯。 嗱，仲有，如果你話睇翻闊啲嘅，我又。成日跟大家講，唔好單單睇中國的政治，仲睇睇經濟。咁經濟咧，大家而家話，喂，而家盛世嚟嘅喎， 係啊，係 喎，好啊。 我啲朋友都係咁講，盛世嚟嘅。 大家就睇到好啊，我都覺得咧係近三十年嚟就中國嗰個經濟啊、綜合國力啊、世界嗰個地位啦，係有所提升嘅。但係大家又唔好單單睇到咁樣就覺得咧一帆風順，中間。好多個斷裂點啊！大家要睇到，譬如好似話一帶一路，喂，而家國內自己本身都研究到啊，一帶一路裏邊有五分一到啊，係蝕大本噶，即係啲項目唔係個個賺噶。咁當然你話，哇，都有五分四係賺嘅，但係呢五分四係咪賺咧？五分四可能係用錢去買夠嘅啫喎。嗱，我哋今日唔係講一個 一 帶路，唔係講呢個。咁但係咧，大家你可以睇到一帶一路咧，原本係65個國家，而家咧，嘣嘣聲成百個國家，全世界得200多個國家，210多個國家，有100個國家咧係涉及到一帶一路，其中有好多咧係新手派嚟噶嘛。 係。 而家咧，一帶一路本來向西啊嘛，而家向東去埋南美洲，全部係問你攞錢噶嘛。而家佢貸咗你款，到時爛帳啦，佢唔還，佢講到明唔還，咁點啊？ 啊，咁你點啊？啊， 你又打唔到人。 啊，唔係人民海軍可以去到嘅喎， 揼下底咪蝕咯，係咪啊？嗱，所以佢好多嘢嚟講咧，大家從大歷史角度，你又不妨又可以睇下，喂，當時元朝都係咁啦，元朝嘅影響幾大啊，係嘛？所以去到歐洲都叫黃禍啦，當時啊，咁所以我唔能夠一下子講未來嗰個點，但係大家咧就唔好單單咧睇見佢個高壓皇權。是這麼牢固，我不否認這點的，他現在的確是很牢牢地掌握，但是是不是中間是沒有變數呢？我就不覺得了， 絕對變數， 是的。 我想有一個問題，我估很多人都有興趣，習近平走這一步，要廢除兩任制，搞終身制，雖然他沒有用到終身制這個字，但大家都知道，你可以讓你連任，你怎麼會放棄？到底是他覺得是而家係時機成熟，水到渠成，還係即係話佢係有利，對佢係好穩陣嘅啦。咁樣做，還是覺得係唔穩陣先咁做咧？ 嗱，呢一個咧就係講佢嗰個嘅心理狀態究竟點。我唔係佢肚裏邊條蟲，我唔知道。但係只需要從個政治計算嗰個角度， 到底係佢好穩定先咁做，還是唔穩定先咁做咧？ 冇人能夠講。我就覺得咧，佢係完全冇信心嘅。佢成日講五個自信，其實五個自信都冇。如果係有自信咧，係唔會咁樣講。我自信乜嘢？自信道路嚇，自文化自信。如果係有信心，唔會咁講嘅嚇。點解佢而家不斷咁講咧？就是他一定要將這些東西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裏面，他豎了一些旗在那裡，然後你圍繞我的旗去做事，那他就覺得穩陣了。所以大家你再看他說什麼這個計算現在那個，那你可以說他是透過四年他已經將自己封為核心，透過第五年就將習思想寫咗入去 黨章， 黨章。咁呢個咧係中國宮廷文化裏邊嘅一個差唔多係指定動作。咁即係話佢除咗黨政軍大權之外咧，佢仲有一個思想權。咁呢個思想權咧就係方便佢以後嘅政策明羅開道嘅。啊，佢有一個地位喺度，你服唔服？你都係即係輿論上面咁做啦。咁正因為咁嘅時候咧。咁佢覺得，喂，我而家咧經濟仲掂，因為未爆煲嘛。咁所以喺呢段時候嚟講，佢快刀斬亂麻，將習思想同埋佢嗰個嘅終身制嘅法律外衣咧，趁呢個時候咧扼埋入個憲法裏邊先。咁呢個咪計算咯。咁但係我都話啦，如果佢 不斷係咁做，佢係眼前咧佢可以達到佢目的嘅，但係同樣係積累緊反彈嘅力量噶嘛。咁你反彈嘅力量就係我正話剛才所講嘅，佢反彈嘅力量比佢高壓嘅力量壓到扁嘅，有咁可能噶喎，可能變成一張紙，冇人再反彈到，有咁嘅可能性啊嘛。但係係唔係咁咧？我就係同大家講，就大家要觀察中國嗰個嘅經濟變化。因為而家大家你可以睇你走錢走得幾緊要嚇，香港無端端又多咗5000億。嚇，咁跟住香港嘅樓價。從梁振英的年代一直話壓落去，啱啱公布出嚟，連續15個月係飆升嘅，係因為很多熱錢嚟了嘛。咁而家點解中國又要收緊外匯個儲備啫？那個管制啫，就係因為中國外匯儲備曾經在2016年裏邊係一年之間唔見了10000億美金啊嘛，係嘛嚇？2015到2016唔記得成10000億美金喎，喺後來咧2017裏邊就撳住咯，結果係影響咗好多外資噶嘛。本來我賺錢，我應該可以調得走，點解講到明唔準喎？而家嚇佢你要排隊喎，嚇佢都俾你走，但係要排隊。咁呢啲嚟講，咪睇到佢嗰個用行政嚟干預嘅經濟手段，而家仲得噶。咁但係幾時會爆咧？冇人能夠講嘅嗱，大家如果從個經濟角度去睇咧，而家大家都覺得中國嘅經濟未爆嘅，點解咧？因為全世界包括外商都唔想中國經濟爆， 冇錯。 最緊要呢樣嘢啊嘛，咁但係如果佢一爆起嚟嘅時候，大家唔冚冚聲走啊？ 唔係，英文嘅字叫 too big to fall， 係咪啊？ 太大啦。 點解嗱？外國大家要從呢個角度去睇。外國梗係想中國而家經濟穩定，你政治穩唔穩定係你嘅事。 冇錯， 經濟穩定咧，外國都賺錢嘛，因為外國經濟唔得啊嘛。咁所以咪睇你中國，大家睇外資睇中國市場咧，而家係睇暴利嘅喎，即係挖錢走嘅喎，唔係正常賺錢嘅喎。 即係唔係長遠投資啦。 咁所以大家睇到呢度嘅時候咧，唔好單單睇到哇。好多全世界都唱好中國經濟，包括外資啊、評級機構都唱好嘅。但係佢唱好咧，就係穩定嘅情況之下，佢可以挖錢啊嘛。到佢一爆起嘅時候，個個鼻拎鼻淋走㗎啦。你睇下中國而家幾多富豪啊，幾多啲財團？點解而家最新消息啦，就話一啲太子黨啊、富二代、官二代嗰啲公司都被查啫？就是因為有很多他們稱之為經濟犯罪嘛，欺詐嘛，其實就是轉啲錢走了嘛，係嘛？ 咁仲有咧，佢哋話美其名咧同外資合作，大陸咧其實就好多警棍嘅，包括咩咧？所謂外資唔係真係因為紅蘇綠眼啊，即係啲其他國家嗰啲外真即係原先嘅外資，而係咧中國人。去了外國，在外國成立了公司， 這個呢 就變成 只係80年代已經出現㗎啦。 假外資，唔係即係另類外資翻嚟同你合作， 呢啲叫做中中外資。 係啦， 咩叫中中外呢？香港很多㗎，就是話由中國的資金嚟咗香港或者去咗外地，然之後佢本身是中資，就再同一些外資合作，然之後就係一個混合體，就翻翻中國 公司名度咧，就括弧寫住國際， 其實係賺中國錢㗎。 係，咁啊，佢叫做外資啫。咁啊，翻到嚟大陸咧，就有另外一個名目啦。OK， 佢同翻咧大陸嘅資金合作啊，但係啲單位合作咧，佢可能係攞到啲著數，方便都唔定。 因為點解咧？外資喺中國嘅投資咧，某個程度上，你如果話係屬於一個即係嘅合資企業啊等等咧，你嘅稅收冇中國自己本身嘅企業咁大。咁仲有啊，你仲有好多即係各個地方所謂引資啊，而家唔會噶啦。而家咧，你一般翻大陸投資咧，除非你真係好大。如果你是一般的企業咧，佢唔會俾你太多隻數噶啦。除了台資，台資最新咧又話啊優惠台資啦，呢個是有政治的考慮的 啊，仲俾台灣人喺大陸住咧有國民 嘅 地位。 你外國嘅資金咧，你冇好大型嘅資金咧，大陸已經唔騷你噶啦。你去大城市投資，佢只係問你，你投資幾多啊？5000萬啊，睬你嘥氣，睬你嘥氣。而家唔過億，唔過10億，佢都唔睬你。係嘛？咁所以大家咪睇到啦，維威為大家刮錢嘅啫嘛，係嘛？喺呢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，我成日同大家講，大家唔好單單睇佢政治上面好高壓、好牢固。係呢個現象我唔否定嘅，只不過係話到佢自己裏邊高層啊，或者真係好多嗰個利益啊、衝突啊等等嘅時候咧， 歷代王朝就係咁嘅啫。你分封啊，邊個邊個？你削藩啊！而家老實講，其中對於一啲即係有背景嘅企業，你削佢嗰啲嘅賺錢機會咧，咪即係等於以前削藩咁， 係 係嘛？幾時到臨界點，我唔知道。但是值得觀察就咁解啦。 嗱，阿夫子係仲有一種講法，就話咧，阿習今次咧想搞終身制啦嚇。其實咧，呢樣嘢咧就唔係咁多人要求民主啦嚇，一個法治一個有規律嘅即係和平嘅權力交接嚇，唔係咁多中國人要求呢樣嘢。而好多人反而覺得咧，就話如果你利益分配方面，嗱你講啊削藩嗰樣嘢啊嘛。個個諸侯能夠利益分配係掂嘅話咧，佢終身就係冇問題嘅。你攞到呢個平衡就得啦。 嗱，咁就要睇睇嗰個嘅具體點做啦。因為咧，大家而家又講好多理論上邊嘅嘢，實際上係咪咁咧？咁而家咧，大家你可以睇到咧，習近平過去嘅處理一啲政敵啊意見咧，佢都係從易到難嘅。從易就係話民憤，即係所謂民憤，即係話。大家高層內部覺得呢些人都係要整的， 即係抵死， 抵死的嗱，薄熙來、周永康呢些，呢啲係毀壞倫理綱常， 係 嚇，因為佢僭位啊嘛，即係佢奪位啊嘛，散黨奪權啊嘛，咁中共內部高層都覺得呢啲抵死嘅，咪習近平咪先喐嗰啲咯。好啦，跟住第二步咧就係喐官商裏邊唔聽話嗰啲。因為官商裏邊唔聽話咧，呢啲冇皇親國戚背景，皇親國戚你繼續貪落去。嚇咁啊，又喐咗一批咯喎！咁第三咧，而家開始大家會睇到，覺得係一個跡象開始啦。皇親國戚嗰啲咧都會喐啦。咁但係大家又要睇清楚，皇親國戚裏邊有啲聽話，有啲唔聽話噶嘛。 Okay. 聽話嗰啲咪可以繼續去咯，你唔聽話嗰啲咪喐你咯，係嘛？嗱，咁究竟係所謂你就係講個係利益平衡， 係啦，利益平衡咧， 我唔知噶嚇。咁大家繼續觀察咯。咁你話而家出現咗被查嗰啲，係咪利益唔平衡咧？係嘛？咁而家仲有啲喎，係冇出現過，所以我成日講中國嘅嘢咧，就話未出事之前個個都英雄，出事之後個個都係狗熊， 好多個都係咁啦嚇。 咁都係咁噶，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法治，唔係一個制度性嘅，大家係估唔到嘅嚇。呢個估唔到咧，只係話佢幾時爆咩新聞出嚟唔知，但係個規律咧係睇到嘅。 嗱，講到呢個話制度性嘅問題啦，喂，今次個建議咧，呢個中共中央嘅建議咧，就係包括埋成立呢個國監委員會，啊，即係各層級政府嘅國監委員會，就大力反貪，佢都係制度性喎。 我唔信㗎，我唔信㗎，點解咧？就係凡真真反貪或者真正有權力監督咧，你要有兩個必須嘅條件， 係 第一個。是要有公開的民間參與的監督機制， 是 你現在沒有的，哪有一你輿論又沒有，什麼都沒有。第二，你一定是要打破現在的先黨紀後國法，還有你現在整了一個所謂監察委出來，你講到明已經是監察委和中紀委是合署辦公的，那你這個監察委就實際上是中紀委在國家系統裡面的合法外衣咯，你都不是真正獨立的。好了，如果你是個監察委咁有權力的話，喂，咁全國人大的權力去了哪 裡？冇錯， 全國人大冇咗權力了嘛，咁邊算會係真反貪啫？所以我從來不信就咁解啦。 嗱，本來咧，如果你人大政協咧，就是、各層級的人大政協，如果真係能夠分順路做好佢哋本分咧、根本就不需要。 我再講多啲啊， 各監委 人大，咁而家人大裏邊啊，大家選舉選舉啊。但是大家知不知道一個潛規則的，就是說人大代表裡面的黨員比例呢、你要保證在 60%， 那就絕對優勢 了。好了，跟著常委會呢、常委會裡面人大黨員你一定要保證在 70% 以上、 okay. 好了，到常委會裡面還有一些，譬如好像有、這個很多的什麼委員會、外事委員會等等，那些保證100%係黨員。 OK， 咁邊算有獨立嘅啫？係嘛？ 即係廢嚇，即係廢嘅。 所以嗱呢啲唔係我爆啲咩內幕啊，而係國內自己本身好多專家研究人大制度嘅時候自己講翻出嚟㗎。 嗱，佢成立呢、這個國監委咧，即係 不是間接直接承認人大政協是廢的 咯，所以我就說怎會信他真的反貪成功的 呢？給個例子說， 不是制度性的反貪，是選擇性的反貪， 是、絕對是、今天最新新聞，夫子，為什麼我說這個政協是廢的呢？政協廢的，這個前警務處處長，他現在做了政協的嘛、今天有記者問他，喂你會不會在政協那裡提一提呢跨境執法這件事呢討論？他說跨境執法呢、不是一個、不適宜在政協討論。喂，我給你做政協，即是半個國會議員，你就要提這些嘛，香港人最恐懼這件事就是跨境執法嘛。 這個不是阿湛是用正常人的腦來想東西、他們是不是用正常人的腦來想東西的嘛，所以他就覺得 不適合咯，是吧？所以呢我哋睇呢啲咧，佢哋點講？大家只需要係識得分，即係哦，佢喺嗰個位置裏邊，梗係屁股決定腦袋啦。如果佢哋用我哋正常人嘅腦袋嚟諗嘢，講正常人嘅説話，就唔會俾佢坐政協嗰個位啦。嚇，好可能咧，佢自己本身咧私下都好似我哋咁諗嘅喎。一到嗰個位，一到公開嗰個位嘅時候咧，佢一定係要講官話嘅喎。 我知講官話，你對住個麥講官話咯。 大家自己識睇咪得咯。 嗱，夫子你成日都講話良好願望，良好願望啦。咁我哋咧希望有新年期間有少少良好願望。 係。 佢咧即係開會咧就唔會講啦。咁啊希望咧即係佢哋咧即係有翻少少良心，即係食飯嘅時候講兩句啊。 我覺得唔會㗎。 唔會 㗎。真係㗎。點解咧？如呢個要睇氣候。八十年代的時候，我覺得私下很多人是會有忠言，逆耳都會說， 吃飯喝酒的時候說，不要開會說。 我覺得不會的，不會的，不是說 我看得很差或者什麼，這個是有大氣候小氣候的問題。如果你的氣候是真的容許是私下都說到話的話，你就不會出現國內那個叫做搖立法。大家不知道是什麼人，你 說一下。 國內有一個人大代表，他的名字就叫姚立法，他就是很有良心地說，結果呢一屆之後，上一屆已經飛了他了。習近平上台之後，我真的不覺得內部是有什麼的忠言可以上台而起到作用的。 哇，真是慘了。 你一定是一個歷史去到低谷的嘛。咁我睇一個歷史嘅潮流嚟講咧，所以我睇到係一個負面嘅，但我唔會因為咁樣心噏噶喎。 喂，中國以及中國人民比起三十年前咧，即使唔係全部 醒咗㗎，大家醒咗㗎， 醒咗啊！除咗醒咗之外，係有錢咗嘅， 係啊， 衣食足，知廉恥， 咁 你有揾到兩？揾到兩餐你都應該講良心話啊嘛！ 唔係老百姓自己你見而家民間裏邊好人好事好多㗎。係到官嗰個層面嚟講咧，佢已經唔再係老百姓啊嘛。 佢唔係老百姓。 佢一定係從官嘅角度鞏固自己既得利益嘅角度嚟諗嘢㗎嘛。 係啊，咁唞陣先，翻嚟再傾過。 人民超市推出三月優惠黃金組合。三月一号到十五号，人民超市会员或即时登记成为会员，买罐装可口可乐，每罐只是$1，每人每日限买三罐。恒河咖喱屋仲推出全新升级产品，野味嘅黄金咖喱，每盒500克，只卖$28。加热即食恒河咖喱屋升级咖喱，几时想加送都咁方便。其他极抵推介包括李潮传统风味韩牛肋骨。500克装，原价$160，而家只系卖$98。挪威烟三文鱼500克都系$98。纽西兰鳕鱼柳440克$36。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$8。更多精选优惠，记住亲临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选购。除咗买满$300，即送海底金锅捞现金券$100，仲有神秘惊喜俾大家。